青山公路有两段车龙，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四期。另外后少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都是挤塞，入屯门方向而家龙尾就扫管窟，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恒丰园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 有问题问我咯。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 见到啲乜嘢啊？讲嚟听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手下留情，星期四，铿铿献殷勤。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有我何铿， 有我陈欣欣， 仲有我梁礼勤。 港台电视三十一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一百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八点半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十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六至七，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 一百分儿童节目， 百分百趣智，小朋友百分百中意。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呢个节目。今日嘅主持有叶冠霖噶。首先要交代一啲靶场消息，由今日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咧，首先想關注一下咧一個嘅虐兒嘅案件啊，咁大家之前都有留意到啦，就係一個五歲女童啦，同埋八歲嘅兄長，咁佢哋咧喺三年前咧就長期咧就遭受虐待嘅，咁結果女童咧因為敗血症致死，咁而個哥哥咧都話係因為受虐啦，就營養不良、體重過輕嘅。咁而小兄妹嘅生父繼母咧，之前都俾陪審團裁定咗咧，就係謀殺罪成。咁而佢繼外婆咧，就係兩項嘅殘暴對待兒童罪成嘅。高等法院咧，尋日就係判刑。咁對於呢個生父同埋繼母咧，咁就依例判處咧，就係終身監禁嘅。咁至於個繼外婆咧，就係判囚五年嘅。法官就提到啦，繼外婆咧係當時唯一可以向兩個兄妹伸出援手嘅人，同時亦都係兩個兄妹唯一嘅希望。咁佢嘅主要罪责咧就系默许同埋纵容两夫妇嘅罪行，咁所以咧要判入狱五年嘅。对于呢件事，大家点睇？打嚟讲下1872311 1872311。见到社会上面出现啲不幸嘅事件，好多时大家都会问一问题：我哋社会可唔可以做多啲咧？系冇得可以一人行多步咧？今次呢件事，除咗家庭里面知道之外咧，其实学校啦，佢案情所讲都见到，其实有班主任啊，小学嘅班主任每边都知道呢件事嘅。有冇机会喺咩情况下可以介入帮到手嘅咧？另外喺制度上面、法例上面，我哋可唔可以做多啲，令到呢啲受虐嘅小朋友得到更大嘅保护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一齐倾下噶。电话旁边先请嚟嘅嘉宾倾下先，有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一齐倾下噶。早晨，黄翠玲。 早晨啊，叶生。 我想问下啦， 早晨。 系啦，你点睇今次呢个案件咧？觉得反映出我哋有啲咩问题咧？ 睇到咧呢一件系非常严重同埋令人心痛嘅虐儿事件啦。咁我谂当中咧，我哋系要揾出问题所在个症结喺边咧。咁睇到咧现时咧嗰个嘅政策啊、法律方面啊、嗰个机制啊，以至到服务咧每个层面， 仲有不足嘅地方係需要去正視嘅、啊，可以做得更好嘅，相信。咁現時咧嗰、那個嘅通報嘅機制咧係自愿通報啦，啊，咁而我哋專業同工嚟講，亦都有社署嗰個嘅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嗰、那個指引，咁、就裏面咧都明確講到咧，專業同工各個專業裏面喺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當中嘅角色同埋責任嘅。咁、係如何去做初步嘅去辨識啦，點樣去做初步嘅評估啦，跟住呢係有合理懷疑嘅時候通報，呢啲步驟係有嘅。咁、但係喺自愿通報嘅情況底下，我哋見到呢不時呢都有啲情節相近而重複發生嘅一啲嘅虐兒事件啦，而嚴重嘅甚至死亡嘅個案在近年呢都是陸續咁樣披露到出嚟。咁、而睇到呢啲個案呢好多時隱藏咗喺社區，係冇任何嘅部門同埋社福機構跟進緊。但係喺呢啲個案呢披露之前呢個過程裏面呢一路發生唔係一次性就即刻披露到出嚟。喺過程裏面睇到喺小朋友身邊呢是有人是發覺有異樣嘅。咁、只係呢對於個通報呢就有遲疑。是不是應該通報呢？是怎樣做呢？這樣。咁兒童接觸，即係有日常嘅工作裏面同兒童接觸嘅、相關嘅人士嘅個角色責任呢係好重要嘅。譬如學校嘅老師啦、社工啦、或者係兒童去參與活動嘅時候，去參與社福機構活動嘅時候，我哋大家嘅同工啦，咁樣咁日常有機會接觸到小朋友，如果發覺小朋友身體有傷痕喎，咁另外睇到佢嘅行為情緒，咦，同過往有分別有變化喎，咁、可以多啲嘅關心，就同佢傾講，做一個嘅初步嘅評估啦，同佢傾講，問一下啊呢啲嘅傷點樣嚟㗎？點樣造成㗎？了解一下佢當時嗰個嘅遭遇或者佢個生活狀況。咁如果發覺係有懷疑虐兒嘅元素咧，咁就係、跟翻嗰、那個即係語言治療有個指引啦。係 啦，頭先你提過呢個指引 啦，盡快去通報，能夠做到及早令到咧。相關的部門和機構可以及早發現去識別到個個案，加快那個呢專業介入，提供到及時和適切的支援，這個很重要，可以避免那個情況演變到很嚴重或者甚至致命的地步才揭露，可以減少悲劇發生，這個呢作用也是呢我們建議是建立那個的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機制的。 所以就想問多一點，因為剛才你提到那個、保護兒童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就是今次事件之後就定了出來，剛才聽你這樣說是不是 有的，一直都有的，但是2020年4月實施的呢就經過修訂，咁經過檢討同修訂嘅咧，咁係喺各方面都嗰個指引係有更加詳盡去釐清咗呢個嘅通報啊、轉介啊或者諮詢啊。 即係事件之後就執過個指引一次啦。咁但係我想問啦，就係執完之後而家夠唔夠咧？頭先你都提過啦，係咪要去到真係立法強制一見到有懷疑個案就要通報先至夠咧？呢、這個位點拿捏咧？ 係呢度咧，因為指引咧同埋真係係。这个强制要去举报呢那个的效力那个约束力和个责任都不同。指引一路都存在的啦，就算是2020年4月实施这个指引之前都是有个处理虐儿个案的程序指引的啦。一路以来这些的事件都是不时会发生。那是自愿通报底下，那是不是都有个问题个约束力是未够。咁係同始終指引係指引，法例係法例，強制嘅就算行政措施都好啦，都係有個強制嘅措施喺度，係唔同嘅。咁變咗專業同工即係喺嗰個嘅有懷疑嘅時候，唔使遲疑啦。由於係強制舉報嘅時候，必定要喺指定嘅時間裏面去通報啦，咁樣嘅。 Okay. 即係聽你咁講，你都支持要立法強制通報係咪？ 支持的，咁當然啦，全民的通報是最理想，但是現時的條件都未成熟的情況底下，我哋循序漸進，由咧工作上同兒童接觸的專業人士開始先，因為本身我哋專業同工已經係有呢個責任喺度噶啦，喺個工作上邊具備咗。咁、我哋亦都好建議咧，其實係機構 啊、或者同兒童有接觸嘅工作嘅場所， 嗯， 啊嘅處所同埋學校、 嗯、 都制定內部嘅一個守護兒童政策添， 嗯， 啊咁去同兒童接觸嘅時候，嗰、那個嘅原則係點？ 嗯， 啊個界線係點？有咩行為可以做，有咩行為唔可以做？ 嗯， 如果有懷疑嘅個案啊出現咗嘅時候，嗰、那個嘅處理嘅程序係點樣？嗰、那個通報嗰個嘅機制係點樣 ？OK， 咁嚇，咁嗰度亦都係多一重嘅保護。咁但係咧，如果係強制舉報懷疑而講呢個機制係設立咗咧，咁變咗係喺個有舉報責任嘅人士咧、 嗯， 就可以唔需遲疑，可以咧係立時，即係有呢個合理懷疑嘅時候，就喺指定嘅時間去通報。咁、 嗯、 但係因為咧而家全民通報係未成熟啦、那個情況，咁、 嗯、 我哋就由專業人士開始先。 係、啊、明白呢、這個嗱，強制通報個理念大概都係若嗰啲專業人士見到有啲懷疑個案就唔好理啦，應該要通報咗先，係咪大概都係咁嘅概念啦？但有啲人咧就會話啊，咁樣可能執行起嚟都有啲難度。第一就話會擔心會唔會家校嘅關係會緊張咧？另外有時就話啲即係幼童受虐嘅位置可能好隱蔽嘅，有時就算做老師或者近接觸嘅人都未必觀察到嘅。咁佢會唔會擔心又咁樣而受多咗一個刑責咧？對佢嚟講，你點睇咧？ 嗯。嗯，这个来讲呢都不需要过分担心，因为呢要施行这个的强制举报机制不是一话推出就即刻可以做到。咁、 嗯、 现时呢都知道政府有打算会系进行呢个咨询啦，因为应接嘅范畴啊持份者都多，咁要进行咨询啦，咁然之后喺先至能够喺制定嘅執行上呢系畅顺啲。咁就希望能够社会各界呢各界别呢能够呢可以快啲达成共识，系便利嘅推行。咁、啊、包括可以喺个咨询里面攞埋儿童嘅声音嘅，亦都剔除呢各界别嘅疑虑，咁就便利嘅推行。咁如果支持配套都要建立噶，譬如系人手嘅配置啊、分工啊、加强嘅人手啦吓，咁、啊、另外个分流嘅系统要明确啊，同埋有评估嘅工具啦咁样，咁、 嗯。 分流好重要，就是因为社会都有声音话惊，头先都讲啦，惊住咧啲个案多咗嘅时候，会唔会咧令一啲高危嘅个案延误咗咧咁样？咁呢度咧，其实分流嘅一个作用就系喺举报者提供嘅资料嚟去分析、去评估。如果系危机水平睇嚟系较高嘅个案，譬如身体都有明显伤痕啦，咁又牵涉到性侵啊、疏忽照顾呢啲个案，就交由咧，可我哋设定啦，交由咧啊有保护儿童服务嘅部门啊、机构或者执法嘅机关去展开调查，同埋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咁、而咧，如果呈现出嚟嘅情绪行为症状系较为轻微，就或者系跟系同呢个家长用咗唔恰当嘅方法去管教啫，咁、 okay. 系可以有改善嘅，咁就可以交由咧。家庭服務的中心去跟進咯， okay. 另外都要有安排後續，按家庭和兒童需要安排後續的支援的服務啊咁樣。咁另外同工的培訓啦，咁、 okay. 要了解嗰個嘅辨識評估同埋處理嗰個嘅技巧與掌握，同、 okay. 埋都知道呢個通報機制嘅細節啦、執行嘅方法。咁、另外社區宣傳教育都好重要，因為除咗專業同工有呢個舉報責任先啦嚇，而暫時我哋建議嘅。咁、但係其實咧社會上。各界每一位成年人都有呢个嘅保护儿童嘅责任嘅，咁、经过宣传教育，希望让大众都知道、 okay. 啊，其实保护儿童嘅重要，同、埋如果有虐儿事件发生，对个儿童、对家庭、对社会有咩负面嘅影响？ Okay. 嗯、我想好快问多个 ，OK， 大家一齐做啦，总之就系啦，身边见到尽量都要通知啦，呢、這个。大原則係咁樣，另外我都想剩翻都唔係好多時間，好快想問多一個角度，就係講體罰呢個概念。嗱，而家學校裏邊就應該係唔俾體罰噶啦呢個，但係家庭係咪而家裏邊都仲可以啊？今次個案件見到咁嘅情況，呢度使唔使執一執咧？我哋簡單講講。 呢度都需要啊，因為全面立法禁止體罰都係我哋一路去倡議嘅，因為睇到好多身體虐待嘅個案都係涉及有體罰嘅。 嗯。 同埋咧，現時嚟講咧，家長。用管教嚟去做理由去進行體罰咧，喺家庭裏邊都好普遍。好、多時仲係由輕微嘅體罰開始先，但係冇效啊嘛。咁、跟住咧就不知不覺咧個體罰嗰個嘅程度越嚟越提升，去到咧就係暴力嗰個嘅水平、令到兒童造成身心嘅傷害，甚至乎係死亡。 係 咁、而都係冇效嘅方法，長遠對兒童嘅身心成長都好多嘅影響啦、可能會有啲反社會嘅行為啊嚇，或者將來成為另一個施虐者啊。咁、所以咧。我哋係建議咧立法禁止體罰，而家現時全球都有62個國家已經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咁、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都建議締約國咧 啊，咁係要立法禁止體罰嘅。咁我哋希望將來香港都能夠做到呢一樣，亦希望市民大眾睇到體罰嗰個禍害。 Okay. 因為咧嗰、那個虐兒嘅成因，第一排第一位咧。就是家長啊、或者照顧者嗰個嘅管教同埋誒育兒嘅技巧不足啊呢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我諗各界就唔使擔心，專業童工都唔使擔心，因為專業童工如果喺個強制舉報裏邊咧，都係遵從嗰個真誠通報嘅。如果你覺得真係有發生定冇發生，咁、okay. 你提到理據咧，咁你通報唔通報咧？ 但我想問下嗰、那個 通報個結果係唔同你預計嘅一樣，都唔使有個刑責。咁但係如果嗰件事情係一件小事，咁、我哋喺個機制裏邊通報咗都好啦、都係會用個案服務啊，其他嘅。 但我想翻翻去睇罰呢部分先，我想問多一句就係、是，如果全面禁體罰嘅話，即係可能各地文化。不同啦，即系香港，如果一个家长第日譬如打小朋友手板，咁都会系、你哋都倡议应该系禁止啦，系咪 啊？如果开始已经用到系打去 打手板 方法咧、因为呢个会越嚟越随住时日咧，无论体罚，无论身体虐待，都会随住时日咧系会升级，去做一个严重嘅水平。因为我哋唔想话一件系可能话有啲话啊，会唔会小事化大？如果真系小事，喺个机制里面处理都系小事，都会用个案嘅辅导嘅方法去支援个家庭。但系如果是一路小事不理他，慢慢呢他一路越来越升级到去暴力水平的时候，可能变成一件大事，甚至乎是严重、去到甚至乎是致命那个的情况。 Okay. 所以呢我们才是建议全面立法的体罚，同埋呢倡议这个呢强制举报或虐儿的机制。 OK, 好，咁多谢你先啊，黄翠玲，同你倾先，多谢你啊，黄翠玲呢就是防止虐待儿童会的总干事，提了他提到我哋社會可以做啲咩啦？強制嘅通報機制，特別喺一啲嘅專業人士嗰度，譬如可能老師啊等等嗰啲先啦。咁另外咧就係講到全面禁止體罰嘅啲咁嘅倡議，打嚟講你睇法1872311118723111。請多嘉賓傾下先，有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殷可安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殷可安。 係，早晨各位， 早晨。係啦，今次呢件事件又講下，你覺得揭示咗啲咩問題出嚟？ 问题你意思指啱啱即係小朋友呢件事 係啊呢、這个呢、這个、 其实就合理嘅，即係普遍嚟讲，其实我哋以教育嚟讲啦，个业界其实都好关顾小朋友嘅福祉，同埋我相信每个老师呢都即係经历呢次事件都会感觉好唔舒服嘅。咁亦都係因为呢件事件係好个别性嘅，亦都引起咗即係社会嘅关注啦。即係話以往虐待兒童嗰個問題咧，其實一路都有潛伏喺度嘅。可能加埋呢年或者呢一兩年社會嗰個問題啦、經濟環境啊、疫情影響咧，其實都製造咗好，即係其實 trigger 咗成件事出嚟。咁我哋當然啦，如果以協會嚟講咧，即係我哋都由80年代開始已經即係比較關注小朋友個福祉啊、成長同埋老師嗰、那個教水準啊，嗰樣嘢，咁我哋喺件事上高咧，都徵詢過業界，收集過啲資訊啊，咁樣。其實普遍嚟講咧，如果對於一個係我哋都認同，即係任何有幫助加強保護兒童嗰個措施咧，其實我哋都係比較鼓勵同埋鼓吹嘅。同埋一般嚟講個大原則，今次即係話所謂嗰、那個強制通報啊，咁樣個主流意見其實冇乜大爭議嘅，不過可能喺一啲法律嘅框架以下咧，大家有少少保留，有少少擔心嘅啫。不過呢個融合可能一陣間再傾。 O K 係，即係都就係就講到而家咧，其實就有指引嘅，咁就講到有個叫做保護兒童免受虐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咁啱啱修訂咗呢件事之後再執咗啦。咁但係今次又見到咧，其實案件啦，講翻就幼稚園同小學嘅學校其實都知道有呢啲情況啊。其實靠指引夠唔夠咧？呢、這個其實定係都真係要再做多啲嘢咧？指引執行成點啊？而家 指引咧，其實一般我相信個個都跟隨嘅，尤其是受資助單位啦。咁而呢個指引最主要都係社署嗰邊嘅提供啦。咁因為之前嗰、那個申訴專員公署嗰度都有一個調查報告啦，其實都有話到幼稚園喺個指引上高咧就擠得唔係幾啱位，譬如以我哋有一個幼稚園行政手冊咁樣就冇擠到落去，咁其實後期 update 翻咧都有擠到落去，咁所以咧行政人員去睇嘅時候咧都有幫助嘅。咁如果喺個執行上高咧，其實我好可以肯定嘅，個個都跟指引嘅啦。而問題係熟悉嘅程度有幾多啦？咁 先兩年啦，咁就因為又亦都係因為林林呢件事件咧，就催生咗一樣，好快催生咗一樣嘢，其實可以好快嘅啲行政上高，就係有住校社工咁樣。其實我哋而家好大程度咧，如果面對緊呢啲家庭問題啊嗰樣嘢咧，以往係由老師去處理啦，即係再高一七級就可能係主任或者校長，其實都係唔理想嘅，從教育局嘅觀點。咁、之後有住校社工咧，其實就分擔咗啦。另外個專業性高咗，同埋咧駐校社工亦都係有 NGO 背景，即係非牟利組織support 住嘅，咁亦都有啲 senior 嘅即係資深社工咁去持續支援住，咁件事咧其實係好咗好多嘅，我哋感覺上。但係你話單從教師嗰度咧機制咧係有，但係點解唔足夠，亦都係呢啲事情繼續會發生呢？有時係講緊係咪有漏洞喺裏面呢，個執行性夠唔夠快啦。以林林呢件事件呢，其實如果大家 day back 返佢，即係呢件案開始啲嗰陣時係講緊2018年啦，即係年頭 嘅。不過因為講到呢，阿英學，因為講到有關漏洞嗰度呢，我哋呢節時間就唔係好多，轉頭再同你仔細傾傾好嘛。 好，冇問題。 我哋轉頭繼續有青年代電話，繼續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三宗是输入个案，余下一宗未能够分类。四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经回港二从东莞返港的女士，她在荃湾如心酒店做过防务员，在港活动时间较长，本地感染机会较大。其余患者包括住在丽城花园在沙咀道返工的女士，在九龙塘地盘工作在住大围的男子，还有一名在油塘村雍丽楼工作的外佣。检疫期间住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当局担心涉及酒店交叉感染，会再做病毒基因分析。有待分类个案涉及一名56岁女士，今个月6号从福建坐高铁经深圳湾抵港，在荃湾芙蓉大厦的劏房接受家居检疫。政府公布三处地方因为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另外有5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为谨慎起见，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因为有1宗或以上确诊需要强检的住宅或者工作场所，包括尤丽村、雍丽楼、荃湾西如心酒店、九龙塘联福道30号、深大住宿和教学综合楼发展工程地盘，爆发上呼吸道感染而纳入强检的5间学校，3间位于天水围，包括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香港圣公会下瑞云幼儿学校、教湖山庄、景湖居、天乐幼稚园暨幼儿园，以及分別位於九龍塘多實街5至7號同埋根德道9號的2間根德園幼稚園。美國白人前警員蕭曼涉嫌在拘捕行動之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過分武力致死的案件，陪審團退庭商議超過10小時之後，一致裁定被告2級謀殺、3級謀殺和2級誤殺3項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宣布撤销萧曼的保释，萧曼被锁上手铐带走，还押候判。大派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知道萧曼被定罪之后，在法院外庆祝。有民权律师认为萧曼被定罪是美国的历史转折点，认为弗洛伊德的家人终于得到正义。六支英超球会全数退出备受争议的欧洲超级联赛，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直选方面得返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竞争其实就会小了很多，对他们那个位移攞了，市民去找原文责是困难了。 自由党党魁钟国芬： 我不认同这样，为什么无啦啦要你问责，除非你就、哎、我选你入去就是要搞事，搞得不够，做得不够爆，不够火，那就要你问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我想登记做选民，但是又怕啲个人资料被人滥用、哦。 放心啦，选举事务处会采取各种方法，确保有关资料是不会被滥用的。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的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2021年4月21号，五岁女童被虐致死案，生父继母判囚终身，继外婆囚五年。 新增四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其中一人透过回港易返港。 新加坡周五起缩短由香港入境旅客强制隔离日数至七日。 六支英超球会全数退出备受争议的欧洲超级联赛。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五岁女童被虐致死案，父亲同继母咧判囚终身，咁另外继外婆判监五年嘅，咁呢件事引起大家关注，我哋做得够唔够咧？有冇多啲嘢可以做到防止同样嘅事情发生咧？1872311可以继续打嚟讲下噶。咁头先一路讨论紧就系，譬如学校方面啊、社工方面可以做啲咩咧？嗱，学校方面咧，其实教育局喺2018年2月咧，据佢哋嘅书面回复我哋啦，就讲到已经向咗全港嘅幼稚园发出通告噶啦，要求幼稚园若果学生连续七日无故或者可疑嘅情况下缺课咧，就一定要话俾教育局听。如果学校怀疑或者发觉学生有受虐咧，咁就算个学生冇缺课或者缺课唔够七日咧，都应该即刻参考社会福利处发出嘅相关指引处理，并且因应情况咧向教育局通报。教育局就话咧，而家嘅机制咧能够有效及早发现同协助学校处理虐儿事件嘅。今日同嘉宾倾下先，有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殷可安一齐倾下。殷可安你好， 系早晨，系早晨，早晨。 系啊，头先就讲到而家即系教育局嗰个指引啦。你头先提到诶够唔够咧？呢度可唔可以再做多啲？譬如一路讲紧系咪要强制通报咧？你点睇呢度？ 咁其實啱啱回顧翻啦，就係、是、如果不幸嘅諗到事件咁樣，由2018年1月，我哋記得係一月份開始啦。咁、然後提堂2019年，然後再去到2021年嘅琴日，咁叫做判刑咁樣，成件事經歷嘅3年幾啦。咁如果一般嚟講，我哋係做兒童服務啊咁樣，都會睇到舉證係十分困難。咁如果中間當然啦，加一個機制落去，通報機制，即係強制嘅通報機制咧，無疑係幫助到嘅。但係話實際上終極嘅咧，都係一個合理嘅家長教育啦。因為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叫介入嘅模式去處理，而唔係一啲即係叫做我哋成日講啦，即係預防性啲治療。個預防性根本可能係有啲唔充足，同埋機制上高，你話要咁長時間去舉證一件案件嘅話咧，嗰、那個成件事係帶動到好多期望嘅嘢，例如證人嘅口供可能有改變啊咁樣嘅，呢、這個我哋都唔想見到啦。咁然後你話嗰、那個機制夠唔夠即係嗰個頭先講個通報機制啦，啱啊，就係2018年。咁其實亦都係呢件事而引發出嚟啦，就係、是、話原來發現佢可能學校對佢七日冇翻學啊嗰樣教育局就用咗七日嚟做一個定義啦。咁其實早期咧就唔係即係講真，即係用行政嘅角度去諗多啲嘅，就唔係做小朋友 well-being， 因為喺個資助模式裏面咧，可能過咗七日咧，可能佢嘅資助會冇咗，咁個局比較關注啲即係小朋友翻唔翻學。咁呢個指引後期咧，其實會轉多少少係小朋友福祉嗰度，就係話不但止佢有冇缺席七日，就算佢唔係講緊連續，係斷斷續續，都係有可疑嘅話咧，都要一個通報機制。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睇到同埋裡面都有牽涉話社會福利處啊，同埋教育局兩邊互相嘅介入咧，其實 事件應該可以減低很多。 係，但係頭先你提過呢度夠唔夠呢個問題，咪強制係咪？如果強制通報？大原則你都支持嘅，不過係執行細節嗰度你 我哋業界其實咧，一般嚟講都係頭先講啦。如果係幫到加強兒童嗰個保護咧，其實冇乜爭議嘅。 嗯， 同埋夠唔夠咧？其實就唔夠嘅嘢都好多。 係。 咁因為咧人手係咪許可啦？係。因為如果每個通報因為通報裡面係涉及刑事噶嘛，咁係有刑事喺後面嘅時候，大家都會比較緊張，咁唔通報嘅問題會出現啦，咁會刑事嘅問題啦。咁如果通報咗，又會好多。其實有好多案例喺加拿大或者喺澳洲咧，都其實有好多數據。其實我哋今次好大程度係參考澳洲嘅嗰、那個強制通報，但係咧亦都會睇到早期咧係個通報咧係突然間飆升。即係幾百個 percent 嘅，咁其實令到嗰個支援性咧，就有機會個時間再拉長咗添。但係如果喺一個保護嘅機制、兒童優先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就我覺得好處即係利多於弊。 因為我聽過啲講法，就啲老師都可能擔心啊，若果我唔知點解啦，我唔為意冇報到就會負上刑責嘅話咧，就驚都會帶嚟啲威脅嘅對佢咁。呢啲係咪都冇呢個擔心啊？即係聽你咁講係咪？定係點啊？ 之前咧，其實法改會喺2019年大約五月嗰陣時咧，佢都發表過一個即係建議喺加一個新嘅罪行嘅喺侵害人身罪條例嗰度，我哋叫 20A 啦，即係沒有保護罪啦。咁沒有保護罪嗰度咧，其實個諮詢都幾長下，到而家即係都諮詢完咗啦，不過都仲研究緊啦。咁其實呢個咧就正正就係當19年大家就係聽到因為教師或者一啲專業人士咧，好大程度都會牽涉喺裏面。嗰陣時咧都好擔心嘅，咁就開咗好多場。諮詢會啦，或者簡介會啦，講翻啊，點解呢樣呢樣嘢？咁其實咧都大家清楚嘅、明白嘅，同埋都有個主流共識嘅。條文上高係咪互相保障緊受虐者或者係通報者嗰個問題嘅啫？咁教師嚟講咧，通報咧因為以而家嘅運作情況啦，入學校。會即係尤其是疫情以下啦，會檢查身體啊，簡單咁樣。再早期啲就係可能有手足口病毒，咁甚至攞個電筒嚟照一照咁樣。其實基本嘅傷痕咧可以見到，但係咧一啲隱藏嘅傷痕咧，甚至係身體精神上面嘅咧，這個老師比較擔心啲，因為睇唔到啊，想通報都通報唔到，就有機會喺刑責上都要。 O、okay, K， 好，咁多谢晒先阿曾学安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曾学安咧就系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啊，电话87231，听下听众嘅电话先，有啊陈小姐噶，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早晨系，请讲啊， 系我自己系一个曾经系一个老师啦，我有个小朋友4岁，咁其实我系好赞成呢个全民禁止体罚嘅，因为咧我哋呢一代咧细个系俾人打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咗咧。就會成為咗好容易見到小朋友覺得就會用呢個方法都係咁樣去教小朋友，呢個係需要一個懲罰，需要一個法律去控制佢。同埋我自己以前喺學校教書嘅經驗就話俾我聽，其實你有見到小朋友有咩問題，你同社工講，其實好多時社工都係約見。咁然後你做班主任嘅，做老師嘅，如果你冇一個即係法例去禁止啲家長做。即係體罰呢樣嘢，我唔通我見到佢有懷疑，但係懷疑啫，因為佢小朋友可能仲細，好似林林呢個 case， 佢得個幾歲，佢講嘢可能唔清晰或者唔條理，咁唔通我即係作為一個老師，好可能個老師會諗，咁我可能會冇份工，我都唔知係唔係真係好確定佢係真係俾人打定佢自己整親，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贊成。10岁以下小朋友喺佢哋嘅世界观同对与错呢啲嘢，佢哋未好确定之前，其实需要全民禁止体罚，系需要一个时间去全民教育，所有家长都知道呢件事系唔应该做。咁慢慢我哋嘅下一代再下一代，佢哋就唔需要，我哋唔需要社会去用法律去介入，而有一个合理嘅家长教育咯。 明白明白，多谢晒啊陈小姐啊，就系支持咧就全面禁止体罚嘅。有咩意见可以打嚟一齐倾，1872311，1872311。头先都关注到啦，咁我哋社会可以做啲咩咧？法例上面系咪可以有所配合咧？咁其实一路以嚟咧，就见到法改会之前都一路有啲研究一啲相关嘅罪行嘅。咁劳福局长罗志光寻日就话咧， 正如之前就说法改会就虐儿相关的研究报告已经接近完成了，当中包括强制通报机制，未来一至两个月就会公布，政府会在报告公布之后尽快跟进的。罗志光就说在法改会咨询过程中通报机制这件事是有较多的讨论和争议，但是看到主流意见原则上都是同意要设立有关机制的，政府可能要留意小心引申出来的问题。不过他就说如果有关清单局限在专业人员方面，争议性会较少的。好了，现在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先有法律改革委员会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个案小组委员会成员洪运信同我哋一齐倾下。早晨，洪运信。 诶，早晨啊，你好。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又回顾下历史先？见其实法改会之前一路都做紧呢啲嘅相关研究嘅，你都参与其中啦。其实我哋倾咗几耐咧？ 你讲嗰个小组倾咗几耐？ 系啊，即系有关呢啲弱儿嘅个案，我见有啲譬如没有保护罪嗰啲，2006年就嚟啦。咁嗰啲即系其实咧点倾嘅咧？之前一路系。 是啊，因为其实呢好不幸我哋嗰个小组嘅主席呢喺一段时间呢就重病，咁最终佢都过咗身嘅。咁所以呢小组嗰个讨论呢喺一个时间里面呢係停留咗。咁直至到选咗新嘅主席之后呢，咁我哋就可以话踩油啦，咁继续做完呢个咨询报告囉。 咁而家就係等緊法改会就成个报告就俾政府，咁头阿罗志光就话 系啊，系啦，冇错啦，吓咁其实我都想讲少少咧，我嘅经验，即系咪要推出嗰个咨询报告嗰阵时咧，都做咗好多叫做 roadshow 啊，即系出去解俾啲机构啊人士听，咁究竟呢条法例咧系做乜嘢嘅？要褪翻少少咧，因为在刑事尤其是那些襲擊的控罪裏面呢，其實控方是需要找到即是定出這個人這個被告人是當時施襲者時間幾時在哪裡施襲，那這些基本的證供呢是需要有，因為如果不是譬如說個指控說我在整個四月裏面打過一個人，咁喺我去辯護嗰方面，我咪有困難咯。咁你唔講嗰聽邊一日，咁我點去辯護呢？虐兒嘅案咧，最大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因為首先好多時虐兒嘅案咧，唔係一日裏面發生嘅嘢嚟噶。如果個細佬哥嗱，我而家係針對細佬哥，但其實嗰啲冇能力照顧自己嘅人，嗰、那個處境都係一樣嘅。那個細佬哥如果尤其是太小，他不懂講話邊個打我的話咧，咁檢控嗰方面咧就有呢個問題啦。因為在檢控嗰方面唔能夠話哦，因為個細佬哥多數時間同姐姐一齊嘅，咁所以咧就懷疑係姐姐打，咁唔足夠啊嘛。呢條新嘅沒有保護罪咧，其實咧係針對啲乜嘢咧？就係、是、如果一個人佢對呢、這個受害人呢係有照顧責任，或者用俗稱同一屋檐下裏面居住嘅，咁而呢個人呢就有責任呢，就如果察覺到呢個細佬哥係會有一啲嚴重嘅身體受傷嘅風險，咁佢需要做啲嘢嘅，佢做乜嘢呢？佢要去將呢件事舉報。舉報的定義並不是說他即刻要去報警，但他最少呢譬如說這個姐姐見到個小老哥有些不尋常的傷勢，那他就應該最少是不是跟爸爸媽媽講聲，或者跟其他的家人講聲，沒有家人的情況底下，那他都應該去譬如去社會福利處，即是他可以諮詢，他可以問第二個人說喂，我有啲擔心，咁我應該同邊個人去講呢？新嘅沒有保護罪，如果成立嘅話，如果立到法嘅話咧，佢講咗佢就冇個刑責嘅。其實咧，簡單啲嚟講，新嗰個沒有保護罪咧，係針對根本都唔知邊個做，但係知道有身邊有一啲特別嘅人士，因為佢會即係梗有啲人要照顧嗰個細路哥噶嘛。 個責任就喺佢哋嗰度啦。 嗯嗯，咁頭先你形容話同一屋檐下啦，現實上唔係真係淨係包同一屋檐下嘅，定去到幾闊嘅？譬如你學校老師見到咁嗰啲包唔包 啊？學校老師咧，因為就係、是、嗰個照顧責任啊。嗱，頭先或者我覺得唔清楚，其實有兩種嘅情況。 嗯， 照顧責任嘅照顧責任好簡單，駕駛者咧永遠都欠行人咧一個照顧責任嘅。 嗯， 同一個道理，老師一定欠喺法律上嚟講欠一個學生嘅照顧責任。 嗯， 啊，咁爸爸媽媽當然更加有啦。啊，咁喺咁嘅，其實喺老師嘅情況咧，我一定要再重申咧，我係講緊一啲嚴重嘅身體受傷。 嗯， 啊，因為如果譬如嗰個細佬哥係好活躍嘅，中意跳嚟跳去嘅。咁佢譬如拆損手、拆損腳，咁呢啲就唔，只要個老師問一問個細佬哥，如果識講嘅話咧，嚇咁咪知道究竟呢個係咪一個唔尋常嘅傷咯？ 嗯， 好啦，如果個細佬哥唔識講嘅話咧，咁就要用自己嘅經驗啦，即係睇一睇呢啲傷咧係唔係即係唔係自己。弄成嘅伤嚟 嘅， 唔系跌亲啊嗰啲，咁、啊、其实老师嘅立场咧，佢只要如果问到咧，就好多疑问咧，我觉得系可以解决到。如果你话哇嗰、那个细佬哥太细啦，问极都唔知嘅话咧，啊咁佢其实咧就只要去，譬如话同翻校长商量，同翻个社工商量下。需唔需要做下一步呢？ 嗯， 如果有新嘅沒有保護兒童呢個法例呢，其實佢都冇咗嗰個刑責㗎啦。 嗯嗯、 啊。但我想講，對唔住，你講。 我想問就係沒有保護罪其實觸及個範圍有幾多？一個小朋友佢頭先講父母當然係照顧者啦，老師會見到啦、嗯，可能其他街坊又會見到啦，等等嗰啲社工若果校友嘅又會見到啦。個觸及面係會點樣啊？譬如萬一真係拉到幾闊嘅咧，會一齊承擔。 其實咧。当时我做呢个 roadshow 亦都有呢啲有啲市民担心咧，就话喂我系邻居嚟嘅、 嗯， 不过我日日听到隔篱屋咧打仔， 系 啊，咁我会唔会有代入法网咧？嗱、啊，咁我嘅睇法咧系唔会嘅原因咧，主要因为香港现有嘅法制咧就系、是、一個人係冇一個正面嘅法律責任，要舉報一個刑事，即係有可能發生嘅刑事案，或者制止一個刑事案發生嘅。 嗯， 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旁觀者你乜嘢都唔做，淨係睇咧，唔犯法嘅。 嗯， 咁所以呢個係嗰個基礎嚟嘅。 嚇、嗯， 咁所以如果個鄰居話：喂，我日日聽到，不過我唔做。我冇嘢做，咁呢條新嘅法例都唔適用嘅原因咧，就因為第一個鄰居冇一個照顧責任啊嘛，佢又唔係一齊住， 嗱、嗯嗯， 我講咁多都好啦，其實咧道德上嗰、那個鄰居應唔應該做啲嘢咧？咁呢個咧我可以即係俾翻大家去諗咯， 嗯、 但係起碼法律上嚟講咧，佢係冇。 Okay. 佢冇嘢嘅， 即系邻居就冇份啦。但系头先讲有份嗰个照顾嘅范围去到几多？譬如一个小朋友真系最终发现被虐啦，冇人指证话究竟系点样造成佢伤害，咁可能父亲有份，母亲有份。咁譬如公公婆婆啊，中文科老师、英文科老师、班主任咁，咪全部都喺没有保护罪里边。 我谂咧就会一层一层嘅。嗱、 啊， 如果确定咗呢啲系不寻常嘅严重伤势嘅话咧， 嗯， 咁起码调查嗰时。咁呢個細佬哥梗要喺笪地方住噶嘛， 係 咪？咁同佢一齊嘅話，有乜嘢人啦、啊？ 嗯 ，OK。咁然後咧喺嗰度出發咯。 嗯，咁、啊、會唔會全部告曬嘅？即係喺嗰度嘅長輩就 嗱、你話會唔會告曬咧？我都係要，我會講咧係要調查之後睇下嗰個事實，有啲乜嘢證據嘅喎。咁當然可以。就一定有噶啦，即系譬如你个屋入边有四个大人， 嗯，吓、 啊、嗰、那个细佬哥送到入医院咧，50几处嘅瘀伤， 系、 啊、骨都碎埋，咁呢四个大人一定有可疑啦嘛， 嗯，吓、 啊、咁问题咧就系而家嘅制度咧就系、是、如果呢四个人佢哋保持缄默， 嗯， 咁你就你唔可以話喂，你又可以，所以我告咗你先啦，你哋自己同法庭解釋啦，咁咁咪唔得噶嘛。 但沒有保護罪之下咧，因為佢唔使揾出邊， 可能會得啦。 咁係咯， 如果能夠證明到呢四個人最少有照顧責任，或者係同一屋檐下生活嘅，啊，咁樣咧就可以告得啦。 咁沒有保護罪包唔包埋學校嗰啲社工啊、老師嗰啲咧？去唔去到咁闊嘅意思？頭先一路問。 其實咧，理論上嘅當然可以啦，因為條控罪咧唔會定出話只係告乜嘢人噶嘛。 嗯嗯。 啊，咁但係我唔係太擔心有啲咁嘅事件會發生，即係如果我哋講翻喺社工或者係老師，嗱，因為我嘅理解咧，現時咧教育局啊、醫管局啊、社會福利處已經有啲指引俾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去點樣察覺或者。即係當如果有懷疑有虐兒嘅話咧，應該做啲乜嘢嘢嘅？ 嗯， 嚇咁我覺得即係因為法律咧係道，即係法律係道德嘅底線嚟嘅。 係， 即係話理論上做老師做社工，見到一啲唔尋常嘅傷勢喺啲細路哥或者老人家度咧。咁佢哋應該已經要做啲嘢噶嘛， 係 即係唔需要有，即係我唔係話唔應該有呢個舉報，即係 mandatory reporting， 但係其實有冇法律都好啦，咁佢哋有個責任去做一啲嘢噶嘛， 冇錯係 嚇，咁、所以喺我嘅立場，嗰條新嘅法例咧，唔係額外付諸於喺呢啲前線工作人員一啲法律嘅責任，唔係額外嘅。 OK， 明白明白。好，時間所限啊，洪允信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好仔細嘅講解啊。洪允信就係法改會一個小組嘅成員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五岁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她的父亲和继母就谋杀罪被判囚终身，两人另外就罪虐待小兄妹各被判囚九年半，两项罪名同期执行。法官认为两名被告是在明知道女童伤势严重性的情况之下还持续虐待她。至于继外婆，法官就坦言她是唯一能够向两兄妹伸出援手的人，也可能是两兄妹的唯一希望，但是就因为她的自私而未有行动。法官直言，如果不是继外婆的忽略，女童可能不会死亡，故此就住继外婆面对的两项控罪判她入狱共五年。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女童被虐待致死的案件揭示香港的保护儿童制度千疮百孔，女童的老师发现女童遍体鳞伤之后曾经多次会见继母，但是屡次接受继母不能自控或者承诺不会再体罚而没有报警处理。法律改革委员会自2006年起研究并建议政府订立没有保护罪，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控告保持加密的施虐者和纵容施虐者的旁观者，但至今近15年仍然未有定案。法改会将会在两个月内完成最终报告书，如果进展顺利而政府接纳建议，相信明年就可以全面落实立法。星岛日报报道。 星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外地输入，1宗尚待分类，4宗就是属于感染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其中1宗个案患者是一名46岁女子，透过回港二计划，本月6号由东莞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回港之後無需隔離，本月10号至19号在荃灣如心酒店擔任防務員。期間入住過的住客合共43人需要接受檢疫，包括宅度假的市民。荃灣如心酒店有份參與旅遊發展局的想你住計劃，旅發局就說已經預訂酒店的市民如果有疑慮，酒店可以安排延期入住或者是免費取消預訂。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日前發現第1宗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個案，播毒源頭或者是檢疫酒店門柄上的飯盒掛鈎。衛生防護中心昨日透露，在進一步追查下，發現該名感染變種病毒的印度男子同酒店同層另外2宗輸入個案住客的基因排序高度相似，估計酒店有交叉感染，而唯一途徑就是門外手柄掛鈎。中心即時要求所有指定檢疫酒店停用掛鈎。《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 无国界记者发布2021年新闻自由指数，香港的排名和去年一样，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80。报告认为，港区国安法为香港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者带来威胁。中国排名就排第177，是倒数第四。榜首三甲全部都是北欧国家，依次序是挪威、芬兰和瑞典。信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昨天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黑时间，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四点建议，强调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够将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亦都不能够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习近平指出，世界要公义，不要霸道，动辄对他国颐指气使，干涉内政，不得人心。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话，年仅八岁和五岁的小兄妹遭到亲父和继母虐待，而在案件的审讯过程当中，暴露了成年人错过很多时机救回受虐小童，有些是疏忽大意，有些就是故意而为。有教师发现男童上学和健康情况有异，但是不单止没有关心他的状况，更加建议继母施加严厉的惩戒。社论认为有违于教师的专业操守，教育局应该主动介入调查。成报社论。 《經濟日報》社評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兩地近期頻繁商討重啟。有消息說，即使受到變種病毒株威脅，仍然可能會在5月中正式開通。社評說，本地社區出現變種病毒，新加坡亦都有引渡籍居民三次陰性檢測之後觸發社區感染等棘手例子。港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兩地應該先專心抗疫，稍後再正式推行氣泡。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就講到，不少國家急於重啟經濟，過早放寬社交限制，導致疫情兇猛反彈。變種病毒已經是殺入本港社區，成為巨大的安全隱患。病毒不斷變種，疫情瞬息萬變，抗疫機制、策略、目標亦都需要跟著變。要更加是具有前瞻性，更加果斷，更有效率，這個是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重大考驗。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一名九旬老虎墮入電話騙案陷阱，半年內被騙2億5千萬元。政府計劃就電話儲值卡實名制立法，打擊電騙。有人關注私隱。社評話：上台登記電話戶口不算侵犯私隱，點解登記太空卡用戶資料就是侵犯私隱？如果擔心濫用機制，可以在法例列明執法機關可以在乜嘢情況下要求索取登記記錄，以及規定需要有書面授權。明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慢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带咧就挤塞。咁较早前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啊，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较早前近住北角警署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咁只系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而 家近住大坑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弥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慢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喺浪翠园三期。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繁忙，排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事事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2021年4月21号，五岁女童被虐致死案，生父继母判囚终身，继外婆囚五年。 新增四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其中一人透过回港易返港。 新加坡周五起缩短由香港入境旅客强制隔离日数至7日。 六支英超球会全数退出备受争议的欧洲超级联赛。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早千禧年代咧，一路讲紧都系嗰个虐儿致死案啦。咁啊，见到父亲同继母判囚终身啦，继外婆咧就系判监五年。一路讨论紧，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头先讲过有啲，譬如强制通报机制嘅，若果一啲嘅专业人员，譬如可能社工啊、老师，见到有怀疑虐儿嘅个案，系咪应该都要有啲痕迹嘅话，都应该要上报咧？咁讲紧呢个系咪要去到立法强制咧？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有郑先生嘅，郑生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郑生系，请讲啊。 系，咁我觉得即系呢件事令到即系香港都好伤痛嘅。 嗯。 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都令人沮丧。正话洪律师都讲紧一个问题，就系法改会嘅主席，即系法改会其中呢条法案嘅主席系过咗身。 嗯。 但系政府系冇尽快委任一个新嘅主席去主持呢个会议，继续去探讨呢个法律，即系立法嘅进度。 嗯， 咁嘅话咧，其实咧，我哋担心嘅问题就系政府嘅态度，喺立法嘅态度系冇乜嘅决心咁嘅情况。 嗯， 咁所以啲事件咧继续系发生咧，咁我觉得正正系我哋今日要喺呢、這个喺个讨论咧，希望政府听到。 嗯。 啊！亦喺度聽到阿羅局長喺即係都講過，佢對呢、這個呢件事嘅睇法。 嗯。 咁啊，個問題就係、是、我因為當時我參與當時係參與過佢哋個委員會一啲公眾討論嘅。咁、哦、因為呢個法案咧，本身唔單止講小朋友，亦係講一啲受照顧嘅人、 嗯， 包括老人家或者啲殘障嘅朋友嘅。 嗯。 咁所以咧，我都覺得今日嘅事，亦睇到咧，政府即系喺佢社会里头，譬如我哋嘅保障舆论，今日冇保障舆论系批评论呢件事嘅。 嗯， 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呢、這个系令到我觉得好忧心，即系呢件事究竟政府究竟有冇多啲可以快啲去做呢个立法嘅问题，关于呢、這个 冇有保護罪呢個法案。 明白，即係盡快立法啦，希望。咁啊，多謝阿鄭先生先。不過見到其實勞福局局長羅志光頭先都提過啦，咁佢就話法改會個報告就快完成㗎啦，咁未來一至兩個月會公布，咁政府喺告報公布之後咧就會盡快跟進嘅。呢個就係局長提嘅回應。咁聽下聽眾先，有馬先生嘅，馬生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 就系头先系有位听众话做过老师咁样，我就觉得咧做老师嘅责任咧，如果发现有啲咁嘅类似悲剧咧，佢应该要挺身而出嘅，唔可以话有良知或惊同老告发咧就会冇咗份工。做老师嘅初心系帮学生，唔系为出粮。即系咧，如果佢讲出嚟，如果能够揭发到嘅嗰个悲剧嘅产生，有可能会减低。净系为咗出粮，咁样去埋没嘅良心咧，我觉得，但即系应该就要，即系任何人一知啲咁嘅事咧，就应该要举报。 系马生，我谂大家都同意，道德上啊，见到呢啲事，当然应该挺身而出讲啦。大家讨论就话，使唔使到立法咧？强制如果你点样唔报就要犯法，系啦。 系啱啱我聽到嗰位律師講，我覺得立法應該嘅，即係啲人太多，而人如果真係突然間即係牽涉到喺裏面，如果佢唔係嗰個虐待者，佢即係揭發出嚟，咁佢係一個好正義人。但係如果又係講翻頭先啦，埋沒良心嘅，咁好似嗰個外婆咁樣，咁埋沒良心，個孫死咗。刑责，即系我觉得咁系咩咧？即系立法系我觉得应该嘅，因为咧，如果唔立法，咁迟前立法咧，因为呢啲咁嘅 case 已经唔系第一单嘅啦。我谂不过有冇记性咧，翻查应该有好多啲小朋友咁无辜，因为啲家长唔知咩原因咁样，令到惨死啊，或者严重受伤，咁将来佢大个咧，佢有阴影，随时咧有机会咧。是翻版的，因为他的创伤在里面，他有可能会做回相同的事。但是刚才说的是这样的立法，立法我觉得是我觉得支持。 明白好。多谢马先生先跟你倾到这里先。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全球疫情反复对社会、经济以至其他层面的影响实属意料之外。各行各业饱受冲击，前路是否荆棘满途？职场求生装备又应该包括啲乜嘢？若然不幸失业，点样可以咸鱼翻生呢？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齐讲职场逆境寻出路。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近日嘅天气落雨嘅机会比较多咗，因为我哋已经进入咗24节气嘅谷雨。落雨的天气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有不同的感受，不过对于大地来讲一定是一个滋润的作用了。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记。 显得一片惨淡。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我哋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之前讲紧有关虐儿嘅问题，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做咧？法例上面可唔可以配合咧？或者大家平时有冇遇到咩个案啊？咩观察啊？打嚟一齐讲下1872311，继续可以倾下。不过呢一节咧，又想讲下咧，香港疫情嘅情况，一路我哋都关注紧噶啦。寻日嘅情况系点咧？寻日多咗8宗嘅新增确诊。4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大家记得之前在迪拜回来香港的29岁印裔男子在检疫21日之后就在社区验出带有变种病毒的。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就说那个病毒是这个 E484K 的变异，说这件事就会对疫苗的影响都较为多。另外又说发现在他酒店检疫的时候同层另外还有2个人确诊，而见到3个人的病毒基因排序又高度相似，所以相信这个29岁男子较大可能就是在酒店那里染疫的。咁怀疑啦，唔知系咪透过房门用嚟挂饭盒嗰个 S 型嗰个挂钩交叉感染嘅。咁而家就有个咁样嘅怀疑。呢、這个时候都请位专家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一齐倾下噶。早晨，曾医生。 早晨，葉冠霖。 係啊，而家政府或者衞生防護中心嘅講法就話懷疑係派飯咗個 S 型嘅掛鈎咧，因為而家個鈎咧就話掛喺門柄度嘅，咁啊等檢疫者自己攞飯食嘅，咁檢疫完之後咧又將嗰啲嘢掛翻上去鈎度，咁等職員收嘅，會唔會真係 S 鈎咧？你點睇咧？ 嗱，我諗其實任何一個可能性咧，我講緊環境嘅可能性咧，我諗我哋都要去諗嘅，同埋包括在內。因為而家你做緊嗰即係做到嗰個基因排序咧，係即係非常相似啦，即係喺嗰三位人士裏面。咁所以我諗即係一定要即係好仔細咁去分析，究竟嗰、那個可能性喺環境嗰度點樣去即係讓即係相關嘅人士咧係共用到一啲嘢或者接觸到一啲嘢咧，繼而受到感染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啊，同埋跟住落嚟，即係譬如一啲負責清潔酒店嘅樓層嘅人士啦，甚至乎即係可能相關嘅一啲感染即係控制科嘅同事咧，可能都要睇睇點樣去即係去有一啲定有一啲更新嘅指引咧，係防止到即係會互相交叉感染。因為正如喺即係外地啦，譬如紐西蘭啊、澳洲啊、新加坡啊等地咧，其實都有類似嘅事件，就係話一啲指定隔離酒店咧去接待呢啲咁嘅旅客嘅時候咧，都出現喺相關嘅傳播事件發生。咁所以我諗，我哋真係要高度警覺喺呢方面，尤其是處理一啲。即係旅客係嚟自一啲高發病地區，而係有啲新型冠狀病毒變種嘅個案。 嗯，因為今次就話睇個酒店嗰個空調系統、渠管又見到冇咩異常喎、哦。咁古樂係咪最大機會都係個歐咧翻翻呢個，還是仲有其他可能性咧？喺酒店裏邊， 我諗係啊，我諗其實就即係都要一併去考慮啦。因為琴日聽翻張竹君醫生所講咧，嗰啲歐咧就。照道理就唔應該會即係撈亂嚟用嘅，或者交叉嚟用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係點解會即係相關嘅人士，即係佢哋住嘅房間咧，有一個咧係同其餘嗰兩個係相隔比較遠啲。咁嘅情況下，咁點樣去即係大家互相即係交叉感染得到咧？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仲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咧？空調當然係我哋永遠都要關注啦，或者係抽風系統。咁但係都係講嗰句啦，即係真係要睇睇嗰啲鈎咧，即係我諗佢可能都要檢測嗰啲鈎究竟係咪真係個病毒量真係非常高啦。咁然後去睇 啊。其實嗰樣嘢嘅形狀有冇關係嘅？對於即係啲病毒附上去，因為而家就話張竹君就嗌酒店唔好用 S 鈎啦，就改用咧一個座椅送飯就方便清潔嘅 S 就扭嚟扭去咁啦。其實有冇分別嘅對於病毒依附？ 我諗最主要係你個接觸即係同你當事人個接觸嗰個物件有冇機會出現啦咁樣，因為你始終可能你要扶住個鈎，或者可能掂住個鈎，然後先攞啲食物，即係掛咗喺個鈎上面。咁如果你喺張椅上面，咁可能平放咁嗰啲，即係譬如食物嘅膠袋或者一啲器皿咧，咁你變咗你就唔使掂嗰張凳啦咁樣啊。咁所以變咗我諗有好多一啲一啲我哋叫 non-touch， 即係唔需要接觸嘅物件，但係可以承載到即係你譬如一啲食物嘅膠袋咧，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嘅。 另一个寻日见到咧，就有个46岁女子啦，就透过回港二咧，就4月6号咧由东莞经深圳湾翻嚟香港嘅。咁之前就住咗喺东莞一年嘅，喺香港就住荃湾。咁之后咧又去过4月10号至19号啦，喺荃湾一间酒店做房务员嘅，列咗做本地个案。回港二翻嚟都有验嘅，咁你点睇呢个个案咧？ 嗱，呢个个案我谂又系值得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去即系要睇清楚、追踪清楚。究竟佢行蹤係點樣？究竟係真係本地感染啊，定還是係佢即係未嚟香港已經即係感染咗喺個潛伏期？咁另外就係都當然要同即係國內有關單位咧去傾傾啦。因為如果正值我哋將會即係開放翻一啲即係中港交流嘅即係許可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係即係點樣去令到兩個地方。 咁啊，即係唔會出現相關嘅個案，因為我諗無論個個案係嚟自邊度都好，或者去將會去邊度都好，因為我哋都唔希望喺我哋即係喺依個粵港澳三地咧或者更遠嘅地方咧，因為有依啲咁嘅個案流入或者流出咧，係影響到對價。 嗯，嗱，之前就讲过话有疫苗气泡嘅概念啦，希望市民打多啲疫苗，咁或者系某啲嘅行业，如果啲员工打疫苗啊，咁啊可以再放松啲啦。咁之前谂法就话啊，四月廿九号嘅时候再睇下嘅。毕竟不过今日四月廿一号啦，有冇条件去到谂放宽啊？你觉得而家我哋 嗱，我谂的而且确就我自己倾向咧，就系如果我哋真系持续可以系一个低位啦，甚至乎系。零確診咧，你去行呢個疫苗嘅氣泡或者旅遊氣泡咧，咁可能會比較好啲。 嗯，咁而家咧，我哋嘅條件點啊？宗數又唔算好多，咁但係又聽到啲變種入嚟，咁又好似好驚咁樣，咁點咧？應該 我諗我哋真係睇嚟緊跟住嗰七至十四日啦，有冇相關嘅個案咧，係會即係譬如引申到，即係譬如有啲社區個案同呢、這個。病毒變種是有關的，咁如果有的話咧，咁真係可能有一個小型嘅社區嘅即係群組個案出現，咁呢個我哋值得關注，因為大家知道而家我哋個譬如講嘅南非變種咧，其實佢個係傳染性係即係都幾高嘅，講緊即係可能講緊比原始病毒係高五至七成嘅，咁所以變咗我哋的而且確係要留意跟住事態嘅發展係點咯，因為始終係。呢、这個病變種病毒係流入咗社區。 嗯，咁但係如果而家咁計咧，今日睇譬如尋日話有八宗確診，四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咁呢啲有冇條件做疫苗氣泡廿九號？你覺得？ 嗱，我諗真係都係要睇事態發展，即係我唔會，因為你公布疫苗氣泡嗰陣時咧，其實未即係冇依件事情。 係啊，嗰時冇咁嚴峻噶嘛。 咁所以我諗政府真係唔好一個即係硬指標啊，或者係一個硬措施咧，一定要行咯。真係要睇下四月廿九號之前咧，即係譬如嚟緊呢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頭咧。有冇啲咩相即係有啲突發嘅事件發生啊，或者係個情況係有所轉變，尤其是一啲連帶式啊群組個案出現。 嗯，最好快問埋，因為疫苗氣泡概念就是靠疫苗嘅保護啊嘛，咁但係又話變種之下咧，啲疫苗保護力會下降嘅喎，咁樣會唔會連成個疫苗氣泡嘅理念都會受到打擊咧？如果變種病毒真係廣泛入咗嚟嘅話， 嗱，我諗的而且確係會有所影響嘅。因為始終即係講緊個中和性抗體咧，真係比原始病毒即係對抗原始病毒嗰個能力係爭啲。不過問題我哋要明白就係話，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其實唔係淨係睇中和性抗體，我哋都睇一啲記憶細胞啊、T 淋巴細胞啊，係對抗嗰個病毒嘅。咁疫苗而家喺我哋嚟講咧，最主要就係防範一啲重症。嚴重的個案同埋有症狀的感染，咁、 okay. 依樣嘢我諗減低咗死亡率係都對自身都有幫助。 OK，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先。曾其恩咧就嚟自醫學會嘅代表啊，電話繼續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岁女童被虐待致死，生父同继母被判处终身监禁，继外婆判监五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事发之后当局已经修订相关的保护儿童指引，但是通报机制属于自愿性质，虐儿事件仍然重复发生，个案隐藏于社区。他认为要有强制通报机制，但是需要循序渐进，可以先由专业童工开始。对于强制通报虐儿个案会不会令到家校关系紧张，黄翠玲表示无需担心，相信当局会咨询，让各界别达成共识。他又认为应该要全面立法禁止体罚。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殷可安被问到

大家會多啲溝通啊。如果發覺啲學生有咩即係有啲問題啊，咁你可以同個家長傾下先。咁了解咗，跟住我真係都覺即係講佢都係咁樣，即係越嚟越離譜啊，咁樣就真係要舉報啦。即係久唔久幾年有一單咁嘅事情，即係執一單都嫌多啦。即係細蚊仔係你父母帶佢嚟噶嘛，咁你咁樣揾佢外嚟出氣都自己生噶嘛，你唔可以咁樣做噶嘛。 嗯，不過啲聲音係咁講嘅，就驚如果要強制通報嘅話啦，就驚會唔會令到家庭同埋學校家校關係會緊張咧，容易。怕不怕 緊張咁都助所難免嘅，但係都你為咗個學生同埋個家庭，等佢有轉變，知識咗呢啲問題，咁就唔使去惡化啦。 嗯， 咁造成人命，咁大家都唔係咁開心啦，係咪啊？ 明白。多謝曬吳先生意見，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打上嚟啊！除咗吳生之外咧，仲有朱小姐打上嚟添嘅。朱小姐你好， 喂， 早晨，朱小姐，早晨， 早晨，你好，喂， 你好，聽得清唔清楚啊，朱小姐？ 聽到。 係，請講啊，朱小姐，我哋聽到你啦。 咁話咧，可以建議咧。有住院嗰啲學校全部整啲哈哈笑嗰啲圖出嚟，等啲小朋友又知道啊開幾咩即係開心唔開心咁樣，同埋好似個哥咁譬如一個月或者就會同啲小朋友講上一上堂就話啊所有人都唔可以打佢哋啊，唔可以即係囉。咁樣等佢哋知道係唔啱嘅咁樣咯。 嗯，我講到少少哈哈笑嘅諗法係點樣啊？即係佢哋翻學就見到 佢學校整啲圖出嚟貼曬喺學校啦。整個交叉話嗱譬如哈哈笑叫佢哋圈嘅，因為佢哋咁細個咧唔識講嘢㗎。係。譬如我仔就學前院翻㗎啦，咁佢哋唔識講嘢，咁佢哋見到啲哈哈笑，即係識分咩，即係笑啊唔開心咁嘅樣，佢哋都識嘅。咁我叫佢哋圈咯。譬如每個月同佢哋做下情緒，即係幫佢哋做下情緒測驗咁樣咯，就問佢哋啊，你開唔開心啊，唔開心啊，屋企人或者有冇人打過你哋啊，整啲圖出嚟咯，整啲啊有冇人用衣架打過你啊，即係整啲呢啲圖出嚟，有冇人用繩綁你啊，有冇人用藤條打過你啊，即係整呢啲圖叫佢哋圈咯。 嗯， 咁佢哋唔識講嘢，因為學前好多小朋友咧有自閉，有其他有啲係表達唔到嘅。咁佢哋通常都係小一嗰啲先評估到佢哋出嚟，或者係好遲先評估到。同埋講真我以前我小朋友都試過俾老師打過。 哦，係啊。 同埋我自己又唔識教。 應該唔得嘅喎，點可以打？而家唔俾嘅應該。 因為太大壓力㗎，老師我都體諒老師，因為其實我自己做家長我都唔識教我仔，我由細到大都俾阿媽打大。咁我自己生咗我仔，我都諗住唔好打佢嘅，但係呢即係唔想打佢，唔想學我媽咁，跟住點知我唔識教，我又唔知佢係有過度活躍啦。咁我屋企人叫我打下佢先乖，咁跟住打開我就上咗癮，我自己都有抑鬱症，我自己都好想死，好慘。跟住我仔點解我發現到佢唔開心呢？原來佢咧，好彩學校嗰度轉咗校長，好好個校長日日同啲小孩傾偈。校長見到隻手瘀咗，我問佢，即係咬瘀自己，咬瘀曬，跟住自己冚兜埋牆。跟住校長見到問佢咩事，佢就話：媽咪打我，我唔開心，想死。咁跟住校長同我傾，我先知道原來即係自己嘅方法教錯咗，唔應該打佢哋。咁學校社工就同我傾，跟住我。慢慢改善，同埋學校又俾呢啲咁樣哈哈笑佢，叫佢圈啊，幾時唔即係我覺得好好嘅學校，即係個校長以前啊張校長做得好好啊，即係佢去幫啲小朋友，好錫啲小朋友，令到我仔又開心，同埋我又學嘢，去幫佢又大家關係好咗啊，我仔又講就夠膽同我溝通，因為我以前好惡對佢，佢驚咗我唔敢同我溝通啊。 現在就好了很多了， 是啊，即是变了，如果学校做这些事，小朋友不敢跟家长讲，他可以在学校表达，他知道哪个爱他，他就会这样讲出来。同埋社工他们会有情绪的，小朋友。咁社工见到他们情绪有问题呢，可以又拿这些事叫他圈一下，即是个别小朋友有问题，叫他们圈一下这些，如果知道他们有问题又跟进。咁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啲咩伤势咯。譬如他们说有时啲身體裏面可能啲衫遮住咗，唔知佢打乜，但係你見到佢哋會唔開心㗎，翻到嚟發敏感咁樣㗎，可以圈下佢哋咪知道，或者可以 问下小朋友身体有冇啲咩伤痕啊，咁叫佢哋俾佢睇咯。 系，所以尽量揾方法诱导啲小朋友讲翻。 系啊，因为你整啲图仔出嚟咧。我小朋友係啊，佢表達能力 就表達到啦，咁樣都。不過多謝曬啊，朱小姐你嘅分享先，見你都啊，即係之前都聽到你話，其實面對都有啲困難啦，對自己都有困擾啦。不過見到你都好好啊，你能夠即係同到學校嘅社工又好，校長又好，又溝通。在呢啲有需要嘅時候揾到即係可以幫到手嘅人咧，去到幫你過呢、這個難關啦，叫做咁都係相當好嘅呢、這個做法都。咁多謝曬阿朱小姐分享先，覺得譬如喺學校嘅支援啊，如果真係幫到嘅話，見到朱小姐都由過去可能有困難嘅，到而家都能夠分享翻個經歷出嚟啦。多謝曬朱小姐打上嚟先。 國家安全係安邦定國嘅重要基石，內容涵蓋多個重要領域，當中包括 政治、國土、軍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西杰啊，嚟紧周末系咩天气啊？ 吓，呢啲唔系你耍家啲嘢咩？瑞文， 唔系咧，呢排天气时晴时雨咁，我想带小朋友出去野外玩，想准备好啲，万一有咩意外就唔好啦。 冇咁易嘅，嗱，你听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野外活动组嘅代表，教你喺恶劣天气避免山野意外。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讲下高影响天气及概率预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9:48啊，跟住嚟又关注一下咧动物嘅权益啊，有啲人都虐待啲动物啦，咁见到政府咧而家都谂住修订一个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嘅，咁其中就講到會加罰則啦，譬如最高嘅罰款去到200萬啊，監禁年期最高10年，另外嚴重嘅案件嘅起訴期咧將不設時限嘅。另外咧都講多啲咧，咁邊一啲嘅行為會納入去規範當中啦？譬如話不合環境、不合宜環境當中將動物放生啊，放毒藥俾動物啊，為動物做一啲不必要嘅手術啊，亦都係屬於一個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嘅。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有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一起倾下噶。早晨，麦志豪。 诶，早晨，咁位。 系啊， 早晨，叶冠霖。 你好，你好。大方向应该同意啦，你系咪啊？呢个？ 大方向同意嘅。特别欣赏个谨慎责任嗰个引入个条款嘅。但系最新嘅政府文件里边，我又见唔到佢讲到监禁十年嗰样嘢。咁唔知系更会再考虑啊，定系会点样咯？ 不如又逐样讲下啦，讲啲行为先啦。今次就话会将一啲譬如不合宜嘅环境中放生啊，放毒药嘅，系啦，嗰啲其实系点样？你见而家嘅环境系点啊？ 其实我好欣赏今日政府要将一啲好灰色同埋好含糊嘅嘢咧，就好清晰咁讲出嚟。有几样嘢好紧要嘅，例如譬如话头先讲放生啦，咁同埋定到好清楚，遗弃动物一定系犯法啦。咁放生你知道香港知好多即系唔同嘅习俗又好啊，唔同嘅信念又好咧，咁做咗一啲即系不必要，但最后系真系伤害动物嘅行为嘅。咁呢样嘢大家都即系咁多年嚟都知道噶啦，即系将啲动物抌落海，其实可能佢系即系俾你叫做害死嘅吓。咁呢个即系一个间出发点系好，你系善意，但系喺个伤害到动物嘅行为，咁系犯法嘅。咁而另外有几个行为咧，今次写得好清楚啦，例如切除声带啦、去爪啦、剪尾啦。甚至剪耳啦，咁呢幾樣咧，政府都建議可能會列入呢個嘅可能觸犯法例嘅一個嘅條文裏邊咯。 呢度我又唔認識添，想請你又講多少？其實點解無端端要將個動物去剪尾、剪耳、剪聲帶去爪嘅？通常咩原因有啲人？ 其實咧，即係呢個就好明顯講緊動物嘅福利同埋人嘅一個嘅權利，冇個權利咧，人嘅喜好嘅一個嘅。对一个嘅冲突啦，譬如举例子剪尾咁样，好多动物咧，特别狗啦。就唔知點解啦，人咧喺咁審美角度覺得咧剪一條尾係靚啲嘅。例如可能係一啲嘅最普遍係貴婦啦，好多貴婦喺街見到其實係冇尾嘅。但其實貴婦有尾嘅，咁佢覺得咧剪條尾咧短短地好細條咁咧，揈下揈下就好得意咁樣。咁呢個係人嘅喜好嚟嘅。喺我大概係3年前咧有個個案喺我診所都係嘅，有個客人就自己走去剪一條尾，咁就俾我哋發現咗，咁我哋就報警啦。跟住就當年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按住169章。而 以前的條例就是話你做一些不必要的傷害對動物咁樣咧，咁咧就判咗有罪嘅。咁而家就簡單啲啦，清晰講得明啦，凡係剪尾係唔得嘅。 我想問剪尾唔係都要揾獸醫做噶？ 嗱，其實有兩種行為嘅，一種就揾獸醫啦。咁獸醫而家如果見到條法例，應該就唔行。係 咯，即刻停咗啦，係咯。 冇理由揾呢啲咁嘅錢啫。另一個就自己做嘅，自己做就即係孭埋咧，揾條繩咧，好多時候就即係綁住條尾咁樣，就即係長期綁到好實咁樣，大概即係個零兩個月自己就會甩㗎啦咁樣。但係其實係好痛苦嘅事嚟嘅。 係咯係咯，哦，呢個聽到都好驚呢個。咁另外剪耳嗰啲又點解要剪嘅咧？ 嗱，剪耳呢個就比較爭議性大啲啦。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同漁護處溝通緊嘅，因為其實咧喺坊間裏邊咧，大部分剪耳嘅目的咧，都係為咗將一啲嘅流浪動物，佢哋絕咗育之後咧，當佢哋翻返去社區嘅時候咧，係有適應。下次我哋唔會再捉翻同一隻動物，就再即係閹多一次。咁一隻動物可能要閹幾次嘅啦。咁呢個其實係多數嚟講係 for 呢個獸醫嘅 purpose 嘅。咁所以嚴格嚟講，因為佢有個寫得好清楚嘅，有個豁免嘅，就除非有合理解釋同埋由獸醫施行該手術係有利該動物嘅福利嗰啲咧，就唔受呢個嘅條文嘅所限嘅。咁我所以覺得應該溝通緊嘅，應該就係如果係動物機構啊，譬如愛護動物協會啊，大家幫啲流浪動物做絕育手術嘅時候咧，應該就係豁免咗呢一度嘅。 但現行係咪剪耳淨係用喺辨識邊個做咗絕育手術嘅啫？其他有冇？ 系啦，以我所知就系嘅，我以所知就系嘅，我就正常嚟讲，我又见唔到有人系为咗审美啊，或者靓啲或者得意啲就剪一只耳仔嘅，所以呢点就比较有啲奇怪嘅。咁 直接剔出咪仲好，直接剔出咪仲好。如果喺你眼中，即系如果只系咁嘅目的嘅话， 我都系咁样建议。 O、okay, K 好。 咁但系另外一啲啊，必须要写得清楚噶啦，譬如话 剪声带 啊。去找啊！呢啲因為其實係灰色地帶嘅，有啲地方有啲國家係合法，有啲國家就唔合法嘅。咁我哋應該就知與時並進啦，就寫到明咧。其實就你話佢切咗聲帶嘅過程係唔痛苦嘅，咁但係唔係啊？只狗之後冇得叫係痛苦啊嘛。 嗯。 个问题系，譬如猫，你可能去找个过程唔痛苦，揾兽医，但系猫冇得找，即系冇得去磨爪啊，冇得去，即系觉得天性嚟噶嘛。咁喺个条文里边都有写嘅，就系、是、话所有啲违反动物嘅天性，都系唔可以嘅。咁觉得呢样嘢咁而家咁清晰咁写出嚟咧，我系欣赏嘅，我赞成嘅。 即系咪剪声带同埋去找都好难话有啲咩合理解释证明到对动物有利噶啦？以你所见到应该。 應該冇啦，但係通常對人有利咯，因為你話你搲爛我個梳把喎，但我又好想養你喎，你好嘈喎，成日喺度吠喎，但我又好想養你喎，咁啊不如做呢啲嘢啦。咁但係而家就講得好清楚，係唔可以咁樣嘅。 咁另一個就係對動物施放毒藥，呢、這個好明顯意見啦，呢、這個係啦。 呢個你唔好話咩喎，其實都幾有啲地方係有爭議性嘅，因為我記得有個 case 咧，當年咧就係即係南丫島有人毒狗啊，咁咧就佢。甩咗身冇事嘅，冇罪嘅。點解咧？其實影到個 CCTV 見到佢抌毒藥噶啦，但佢解釋就話我係想毒老鼠。 嗱， 而家個條文寫住咧，就動物對動物施放毒藥都唔啱，咁毒老鼠得唔得咧？嗱，咁呢個就係最大嘅爭議點啦。以前好多人就話我毒老鼠啊，我其實唔小心毒到狗咋咁樣。咁如果呢條條文寫得咁清楚咧，我希望咧以後咧放毒藥毒老鼠都係犯法嘅。嗱，咁就好啦，咁就唔會我唔理你讲真讲假都好啦，希望唔好殃及池鱼咧，就你走去毒死啲猫猫狗狗喺街上面嘅。虽然我个人认为毒老鼠都系唔啱嘅， 但系毒老鼠唔系有官方做紧啫嘛，而家都系咪？ 官方做啫，如果 但系就唔得噶咯。 如果市民认为做得唔够，就市民可以去做啊嘛。咁系唔喺而家呢个阶段系唔犯法噶嘛 ？OK， 好。咁呢啲就纳入其中啦。咁另外罚则嗰度快啲讲啦。就头先讲系咪话好似而家同之前讲有啲唔同啊？你见？ 唔系嗱，罚则嗰度咧，因为咧就我见到有一个文件就写到咧，政府嘅回应就系话其实咧而家同罚三年咧，即系坐三年监最高刑罚咧，咁同西方社会好多地方咧，其实都大致相若噶啦。咁样，咁咧就喺个正式嗰个嘅文件里边咧，反而就冇提到会唔会增加罚则。嗱，呢啲我就好担心啦。可能政府最后会褪体，就只不过将呢个嘅虐待动物成为可公诉罪行，即系冇时限，冇调查嘅时限。咁但系咧就冇改到嗰个罚则咯。咁呢一点希望最后唔系咁样啦。而家见到就似乎系啦。 另外一点，头先你一开头就提啦。 加入謹慎責任呢個定義，咁呢度同你解解係咩嚟嘅呢個？ 嗱，謹慎責任好重要嘅，就係咧，你哋虐待動物就不限於你做啲嘢去虐待動物，而係你有啲嘢你冇做嘅， 嗯， 就係你嘅責任。當你作為主人，你作為養動物嘅人咧，其實政府已經有一個實務守則。impose 落嚟俾你噶啦，就強加你身上面噶啦，除非你唔養嘅啫。咁呢啲就係叫啲實務守則，就包括一啲嘅責任，你要點樣對佢？例如唔可以違反你嘅天性啊，你要俾佢有適當嘅空間啊，要喂要有好好嘅糧食啊，同埋要帶去睇醫生啊，呢啲係責任嚟嘅。你唔做咧，就已經係犯法噶啦，就唔係以前咁樣，你做啲嘢先至犯法。嗱，咁樣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係好進步嘅概念嚟嘅。其實喺西方社會好多地方都有噶啦。咁而家香港引入咧，我覺得係一個對虐待動物呢啲咁嘅情況咧，係能夠揭止到嘅。因為我成日都講咧，其實虐待動物最多嘅地方喺邊咧，就唔喺街上邊，喺屋企裏邊。 O K， 好多主人其實係唔識養而虐待動物，自己都唔知 道。嗯，好啊。咁時間所限啊，麥志豪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麥志豪咧就係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嘅執行主席，今天谈到这里。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随着年纪渐长，能够放低工作和杂务来到阅读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所以在选书的时候我会更加谨慎。但有一些书是我可以不理主题或者内容，只是看作家的名字就很放心将时间花在上面。陈浩基就是其中之一。 陈浩基是香港推理和科幻小说作家，讽刺的是他是先在台湾起家，凭着长篇作品《1367》在2015年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之后，才广为香港人认识。 气球人最初的一话早就在2010年的时候创作，当时陈浩基被邀请以超能力做主题，和不同的作者撰写一本短篇合集放在便利店那里发售。他当时估计其他作者应该会写超级英雄，所以自己就用一个超能坏蛋来做主角。第二年又应编辑的要求，续写了四篇，用新台币49元的口袋书形式出版。由于对象是年轻的恐怖小说读者，所以他用悬疑恐怖的外衣来到包装奇幻推理。相隔九年之后又加了四篇，终于在2020年出版了这一本《气球人》。 基于以上原因，《气球人》有别于一般推理小说，带着漫画般的奇幻设定，书中主角只要接触对方的皮肤就能够输入指令，使目标身体好像小丑扭气球一样将它的部分充气、膨胀或者扭曲，最后死亡。气球人凭着这一项突如其来的异能，改行做了职业杀手。全书的九个短篇故事以气球人所犯的案件为经，以时间为位，彼此环环相扣，诡计和高潮一个接一个，让读者好像进入了游乐场玩晒所有机动游戏那么过瘾。 读推理小说和看魔术表演一样，就算明知道过程中会有掩眼法，但是表演者往往可以用很精彩的演出夺走你的注意力，令人在眼花缭乱地投入他们的把戏入面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堕入圈套。在这个层面上，陈浩基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文字魔术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球人》，作者陈浩基，由奇幻基地出版。